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54集。 韩渊坐在院门口，开始做他每日30根木条的功课。李云拿起一卷书写写画画，程前在揪，啊不，在梳掌门师兄的头发。掌门师兄本人则正在为自己的错误决定付出代价。他感觉自己的头皮都被这毛手毛脚的小子拽麻了。夕阳余晖垂在青龙岛叠起的山峦中，严征明半眯起眼睛。 如果以后在扶摇山上每天也能这样热热闹闹的，日复一日的长生也确实是赛过活神仙了。 严征明忽然无法自抑地思念起了扶摇山。按照他的想法，并不希望门派有多么的显赫，像青龙岛这样每日车水马龙就完全没有必要。只要顺顺当当地将列祖列宗的心血都传承下去，出去不受人欺负就是了。到时候师弟们会长大，也或许会纷纷收徒。他可以将师父的不知堂改成专门给徒弟们受戒受罚的祠堂，哪个徒弟调皮捣蛋了，就派那最不通情理的铜钱去收拾他们。严征明想到了，便开口说了出来。 等以后回扶摇山，咱们也收徒弟了，也可以每年举行一次门派大比，到时候谁的徒弟输了，谁就带着徒弟们一起去刷碗。铜钱，你是想把我揪秃了吗？ 程前正叼着木梳，含糊不清地说道。 你早该秃了。 韩渊用刻刀戳了戳走神刻废了的符咒，轻快地问道。 小师兄，明天第一场就有你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多久能赢啊？ 程前还没来得及答话，严征明就诧异道。 什么？明天第一场？铜钱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一会儿去我那儿挑把趁手的剑，大比不比平时。无论如何也不能拿着一把木剑直接上去，听到没有？ 哦。 程前应了一声，手里还攥着一把头发，显得有些漫不经心。 你怎么想的？需要我赢到底吗？ 严征明一侧长眉高高挑起，感觉自己这师弟越发是狂得没了边儿。此言一出，简直是天下千百能人他老人家都全然不放在眼里了。便忍不住拿话戳了他一下。 难道我说一声你就能横扫讲经堂，脚踩青龙山了？ 也不一定能赢，不过你要是觉得需要，我肯定会竭尽所能的。 程前很少说竭尽所能这样的话，他说出这四个字比别人的分量要重得多，因为他绝不会敷衍。说一声竭尽所能，他就真能拼到最后一口气。严征明心里一时形容不出是什么滋味，暗暗叹了口气，感觉怎么疼他都是不嫌多的，连程前一把扯断了他四五根头发也都顺便原谅了。 小钱， 嗯，说好了。 李云抬头看了一眼，顿时好悬没背过气去，被口水呛住，咳了个死去活来。韩渊早已经捂住了自己的眼睛，不忍睹目。刚拿回经书的水坑哒哒哒地跑过来，当面遭遇了掌门师兄的新形象。他瞬间呆若木鸡地张大了嘴，仰着头充满崇敬地望着他。程前在大师兄脑袋两侧一边插了一朵花，插得很是对称，简直像是长出了一对姹紫嫣红的耳朵。换上一身紫红裙，大师兄就能出门给人说媒拉纤去了。片刻后，院中爆出一声怒喝： 程前， 这种小孽畜有什么好疼的？养得何用啊？ 程前从院子里穿过，一头扎进自己屋里，打算关门将前来讨债的大师兄拍在门外。但正在这个时候， 青龙岛的暮色中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钟鼓声。大钟一声连一声，鼓点密集的仿佛直接敲在了人心上。程贤脸上的笑意一顿，关了一半的门卡在中间。 出什么事了？ 李云站了起来，正色下来。 啊，要是我没记错，钟声好像是警告，鼓声则是调集内门弟子御敌。怎么，莫非是什么人胆敢进犯青龙岛？ 水康，过来，别乱跑。 严正明冲着跑到门口要往外张望的水坑叫道： 我找人出去问问。这时 他话音没落，院门已经被人从外面大力推开了。这时气喘吁吁地跟在一人身后。 等等，真人你。 院里的几个人一同往门口望去，只见唐晚秋正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。唐晚秋没开头没落款地说道： 跟我走。 严正明上前一步： 前辈，不知岛上出了什么事，你要我们去哪儿？ 唐晚秋是万万没有开口解释的耐心的，他转头一声不吭地抓住了水坑的背心，在小姑娘嗷一嗓子尖叫中，仿佛拎着个小包裹一样，拎着她一路飞驰而去，只撂下一句： 别磨蹭。 这样一来，扶摇派所有人都不得不紧跟着追了出来。程前抬脚刚要走，忽然想到了什么，他回身一挥手，角落里一个箱子上的锁就落了下来，里面的双刃剑笔直地飞出，落到了他的手里。整个青龙岛灯火通明，原本因为大笔而加派的巡夜人力这会儿也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，众散修成了一群没头的苍蝇，叽喳乱叫的混成了一团，闲言碎语漫天飘絮，嚷嚷什么的都有。 该不是魔修赶来作乱了吧？ 我看是岛主练功走火入魔了。 你们都错了，我听说这青龙岛下面镇着一条真的大青龙，这龙王爷也不知怎么的挣脱了封印出来找食吃了，就岛上我们这一干修士恐怕也就够他老人家一口夜宵的。 唐晚秋始终与严征明他们保持三丈远的距离，似乎是有意等他们。严征明看得出来没有贸然对他出手，只是被当包裹抓在手里的水坑比较可怜，又晕又害怕，忍不住哭了出来。好在李云已经事先用丹药压制住了他体内的妖血，不然任他这样哭一路，青龙岛上非得地动山摇不可，还不知道要被传成什么邪乎事件。唐晚秋带着他们径直穿过讲经堂的山坡，转瞬没入一个树林，停在了一片石碑丛前，此处名叫做碑林，立着青龙岛上各路或飞升或陨落的大能的石碑，类似于人间供奉祖宗的祠堂。程前他们都听说过，只是他们到底不是青龙岛的弟子，客住进修而已，谁没事儿也不会到这里来。唐晚秋一松手，将水坑丢在一边，水坑哭了一路，将心里一点恐惧都哭完了，只剩下又惊又怒。一获得自由身，就对准了唐晚秋的手，彪悍地张嘴便要咬他。可是水坑的牙还没落上去，唐晚秋却忽然低头看了他一眼。这位从来待人不加辞色的唐真人，眼圈竟然是通红的。他似乎是不想在一个小孩面前流露出什么，紧咬牙关，硬是挤出了一副横眉立目的样子。不像强忍悲痛，倒有点像个怒目金刚。水坑与他对视了片刻，非但没有被吓着，反而像个敏锐的小兽一样感觉到了什么，默默地撤回乳牙，拖着两行鼻涕，被心惊胆战的大师兄一把抱了回去。唐晚秋背对着他们： 奉岛主之命，今夜送你们离开此地。 严征明吃了一惊： 前辈， 岛上究竟出了什么事？晚辈们虽然不才，但好歹也在岛主庇佑下过了这么多年，若是有能出力之处。 听见他说庇佑二字，唐晚秋的眉毛终于微微松动了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 严掌门，恩情你心里记着就是，眼下先顾好自己的小命吧。 说完，只见他并指向地，喝道： 开！ 碑林的地面一阵隆隆作响，地面上竟然裂开了一条两尺见方的缝隙，下面黑洞洞的，隐约有石阶，居然是一条密道。唐晚秋掐了个手诀，雷火之力汇聚于他指尖，他一弹指便接连点着了整个密道的壁灯，密道灯时显得灯火通明起来。唐晚秋一马当先地走了下去。 别磨蹭。 严征明飞快地和李云交换了一个眼色，李云皱皱眉低声道： 师兄先跟上。 从大比开始岛主露面，严征明就开始隐约地感觉不对劲儿。然而他毕竟什么内情都不知道，此时完全是一头雾水，还抱着一个拿他袖子擦鼻涕的水坑，真是再乱麻也没有了。严征明将水坑递给跟上来的几个道童，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程前稳稳当当地坠在断后的位置上，原本正往讲经堂的方向张望，此刻仿佛感觉到他的目光一样，程前忽然回过头来冲他点了一下头，好像是天崩地裂他心里也有底，但严征明却知道他并不是心里有底，只是没底也不在乎而已，便忍不住苦笑了一下。可是苦笑完，他心里却忽然莫名的安定了些。严征明拿好剑，跟在唐晚秋身后下了密道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